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48集，谣传。公孙让隐卫们去找了一个松木的箱子来，小心翼翼地将那颗中了火尸草的骷髅拿了放进箱子里，盖上盖子。 松木可以吸收火尸草散发出来的毒性，这样不会让周围的人中毒。这火尸草中法完全正确，是黄通中的吗？ 展昭问了钱九。钱九不太清楚黄通是不是中了这种有毒的草药，不过衙门里众人都知道黄通有个爱好，就是种花种草摆弄盆栽，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是他种的。白玉堂扫了一眼黄通书桌后边的书架，架子上摆了很多药谱、医书以及草木图册之类的书籍，包岩翻看了几本书， 看来的确是他种的了。为什么火尸草会这样种？ 所有有毒的花草这样种都是最安全的，这种种法叫做灯笼罩，都未必一定要用骷髅，也可以用其他材质的东西，只要是中空的就可以，隔着泥土上边再种一颗松木盆栽，就能很好的吸收毒素，让火尸草慢慢生长，也不会毒害跟这种草同处一室的人。 众人正讨论着火尸草，外头黑影急匆匆跑了进来。 陈里又死人了， 又是和袁腊一样的死法。 嗯，死的叫满石豹，是十五堂堂主满石虎的兄弟。 众人都挑眉，以满石虎那性格，那天死了拜把兄弟都哭成这样，这回轮到亲兄弟了，岂不是要哭死啊？ 满石豹，他也是江湖人吗？ 满石豹功夫一般的，他替满石虎管理镖局的事儿，就是负责收钱。满石虎很宠这个弟弟，纵容的他无法无天，平日经常闯祸，虽然说不到强霸男女的程度，但被他欺负过的人可不少，苏州府乡里都很讨厌他。 钱九了解这几大门派的情况，就过来解释。众人挑眉，原来是个小霸王， 听着只是一个普通的二世祖，怎么招惹了杀生之祸呢？其他几个门派死人的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是传言而已，可是石虎堂一下死了两个，还都挂在了外面。 赵普想问问黑影案发的细节，却见黑影似乎还想说什么，还有点着急的样子。 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火凤堂扯进去了。 关火凤堂什么事啊？ 这说起来，火凤堂的几位副帮主说了要来过年，这几天该到了吧，难道碰上了？ 我去的时候没瞧见火凤堂的人，不过有人看到一艘红色的大船驶走了。石虎堂聚集了好多人在北城，那些手下都在说林业火揍了满石豹，从二楼一直踢到楼下。 那满石豹不是欺负人欺负到林业火头上了吧？邹良呢？ 应该在一起，说是一个红衣人一个黑衣人，还扯进了二阎宫。石虎堂的人都在等满石虎过去，白影还在那里守着，我先回来传话。 是林业火揍了满石豹之后，满石豹就死了吗？ 嗯，这个我打听得清楚，前脚后脚。 满石虎虽然莽撞，不过也不至于傻吧，林业火刚到苏州府而已，这人却是从一个月前就开始死了。 话是这么说，就怕迁怒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江湖人向来是不讲道理的，满石虎看着很有这方面的潜质。包大人让展昭和白玉堂先去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，这接二连三的死人不能不管。赵普让龙桥广也去看看，邹良可不管江湖人那套，万一石虎堂的人真去找林业火麻烦，别被他宰了。龙桥广就跟着展昭和白玉堂他们一起回到了苏州府。此时的苏州府城北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不少人，之前 几次江湖人丧命的事儿都没引起那么大轰动，连袁蜡被挂高楼牌匾之外，也就是少部分人关心而已。可满时报平日估计树敌不少，也的确是招人嫌了，围观的人太多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满城的人口耳相传，说是小霸王满时报死了，众人的评价也都差不多，早知道他这么闯祸要出事儿，果然叫人收拾了吧。而且传言这种事情啊，容易被带偏，传着传着就变成满时报招惹了西域第一高手林业火，被火凤堂的人干掉了，为民除害，大快人心。展昭和白玉堂越听越觉得不妙，龙桥广抱着胳膊摇头， 嚯，如果光听传言不查原因，满石虎非找林业火拼命不可呀。 诸位别来无恙。 这时有个人快步走到了他们身边，对众人拱了拱手，展昭和白玉堂转脸就看到了一个灰发的帅气老头，正是柳寒星。柳寒星是陆灵儿的生父，按照辈分是白玉堂的长辈，白玉堂和展昭都对柳寒星行了个礼，叫他老爷子。柳寒星这次特地大老远从西域跑来这边，也是想跟陆灵儿一起过个年。龙桥广抱着胳膊问柳寒星， 老爷子，你们堂主是只揍了满时报呢，还是如传言为民除害呀？ 柳寒星刚才就料到会出事儿，让众人先回去，他留下来看一下事情的发展，果然越传越乱。 我们离开酒楼的时候，满时报还活得好好的。 说着柳寒星详细将刚才的事发经过告诉了展昭和白玉堂。 满石虎刚刚到，人群里有些混乱，我不认识石虎堂的人，一会儿最好是找个明白人沟通一下，以免误会。 展昭等人抬头往人群里望，果然巷子口围了好多石虎堂的高手，满石虎的哭声隐约都能听到。正这时人群里一个人走了出来，似乎是也注意到了人群外的展昭他们。此人之前见过一次，是石虎堂的二当家潘礼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位从上次的表现来看是个明白人。潘礼朝着展昭等人走了过来，对众人一拱手，开门见山： 诸位，听说时报与火凤堂堂主发生了冲突。 展昭给潘礼介绍了一下柳寒星，柳寒星就将事情的大致经过说了一下。 我们离开客栈之后一起上了船，刚上船就听说满时报被杀的消息，他的死断与我火凤堂无关。 潘礼皱眉，和他刚才听几个跟着满时报一起来谈判的石虎堂徒弟说的一样，若说林业火揍满时报也的确是没有，只是略教训了一下而已，满时报纯粹是逃打，他平日的德行潘礼比谁都清楚，挨打是迟早的事儿。林业火都算是手下留情了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林业火还不如打得他站不起来呢，那样直接抬回石虎堂还不至于送命。那条巷子是通往惠香居后门的，惠香居别看名字挺雅致，也就是个高档点的窑子，满时报是常客，等于是死在窑子后门口了，丢人现眼，还不如给林业火这样的高手打死有面子。展昭观察了一下潘礼的神色，就看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也明白展昭的意思，潘礼应该是很确定这案子跟林业火没关系，是不是知道凶手是谁，就算不知道也起码心里有数。潘礼对众人拱了拱手，说了声告辞就要回去了，展昭却叫住他： 二当家。 潘礼停下脚步回头看展昭： 两辙路转运使。 展昭说的挺慢，看的就是潘礼的表情，潘礼似乎是愣了愣，见展昭说到这里停了，倒也是不解。 黄大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着潘礼的表情，应该是不知道黄通已经死了，华一晨既然已经看到了黄通的尸体，那黄通的死是不可能瞒住的，再说 瞒着也没必要。 黄大人死了？ 什么？ 你石虎堂也死了两个人，不考虑报官吗？ 有人竟然谋杀朝廷命官，自然是要斩大人处理。只是我们派死人是江湖恩怨，我们自会解决，不劳烦斩大人挂心。 说完，潘礼一拱手，走了。展昭微微眯起眼睛， 他反应有些奇怪啊。 的确奇怪。 老爷子，若你是潘礼，听到两浙路转运使也死了，你会怎么问呢？ 我一定会问，也是和满石豹一样的死法吗？ 他没问，连个反应都没有，但又不像是事先已经知道黄通死了，只能说他确定杀黄通的和杀袁腊满石豹的不是同一个人。 说到人，刚才邹将军说他看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黑衣人。 黑衣人？他看到什么人了？ 说是一个黑衣、黑斗笠、黑纱面罩的人。邹将军看到他在满石豹被杀的巷子附近出现过，黑色的袍子上还有个白色的图案，看着有点像蜘蛛，但将军没看太真切。 又是蜘蛛？ 展昭闻言就联想到了黄通嘴里吐出来的那群蜘蛛，先不说别的，这凶手口味起码挺重。 这身打扮好像跟谭少岩说的那个黑衣人差不多，但是谭少岩没提到过那个黑衣人斗篷上有白色图案。 这时人群呼啦啦散开，满石虎带着石虎堂的人骑着马抬着兄弟的尸体走了，光看个背影就是杀气腾腾。 杀气与怒气多过悲痛啊。 柳寒星看着就觉得不太妙，果然就听到满石虎喊了一嗓子： 我石虎堂与火凤堂势不两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